当当当上升两位。 有没有一个时刻真的累了，不想说不想做，哼着歌唱了什么，爱着什么，看着无数的人匆匆走过，你爱的人也经过，太脆弱太死平凡的世界，你或许想过只有改变是不变的，此时此刻他对你说我是爱你的， 别再沉默， 我也不想不想听，我也不想不相信，谁也别再笑得假 天真的男孩女孩， 他已不在，留下香烟和无奈，回忆着什么，太多人错过，哭过痛过，重新来过，觉得什么都看破，犯了错中了许多的迷惑，我们都没有想过自始至终没有受害者，没有输了赢了，只用抱住脑袋， 我担心会说话， 我也不想不想听，我也不想不相信，能不能沿着云来之物 上升两位。 草原上车轮爬过山的凄凉，天空下晚风吹落点点星光，车窗外有我捕捉不同味道，花海里有我装进口袋的脸庞，我奔跑带着我热切的目光，我想要收集每个夕阳，远远画出一道天际线，你是我不停追逐的一片，有时在窗前，有时在路边，有时我也会停止想念，远远画出一道天际线，你是我不停追逐的一片，有时在眼帘，有时在耳边，有时太阳告诉我恨，你知道吗，再靠近一点吧， 有我不说不同味道，花海里有我装进口袋的脸庞，也许我还不太擅长去奔跑，我想要到每个地方。圆圆画出一道天际线，你是我不停追逐的一片，有时在窗前，有时在路边，有时我也会停止想念。圆圆画出一道天际线，你是我不停追逐的一片，有时在眼帘，有时在耳边，有时太遥问问我啊，可他问我啊，你还是你吗？ Top six， 姬云飞怎么能够上升两位？ 到最后我们都习惯了沉默，也不必多说，谁让谁的承诺在时间里变弱，或许不该像那样的放纵，你开始变得难以捉摸，该怎么做，一切都开始迟疑，怎么能够，怎么能够，怎么能够就这样子的走，你欠我的解释已经太多，我要的不是个结果，仅凭一己之力无法改变这僵局，我害怕放弃，却忍不住要放弃，你想的有多简单，还说 I just wanna be with you， 还有什么距离像最难解的习题，只想用真心再一次去即使都否定，怎么能够回到曾经？我的存在任谁都能代替。 来看一下本周排在第八名的是来自徐一的歌曲当当当。 其实啊，这个小女生呢，她虽然写了这么一首当当当的歌，但她其实是一个很阳光，能够让人很暖心，心会融化的小迷糊。 哎呦，小迷糊啊，听起来真的是超可爱的那种。 就是你们男孩子，我觉得是那种一定会花心思去保护她，或者是就是很想偶尔在她身边揉揉她头发的那种感觉。 对，那我就是喜欢这一类型的女孩。怎样？ 好吧。 听说有一次啊，这个徐一嗓子发炎了，还要坐两个小时的车跑去给朋友的 party 表演。那结果呢，失声了整整一周。 其实能够把快乐带给别人呢，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同时也是需要巨大的能量的。那徐一就是这样一个有能量的女子。 没错，那她经常呢对朋友都是有求必应哈，然后呢耽误了自己的事儿。 对，那其实那个不管怎么样，开心快乐的女孩子最幸福了吗？这首当当当呢，本周可以让徐一更开心一下，因为上升了两位。 是的，下面就一起来听一下来自徐一的当当当。 我也不想不想听，我也不想不相信，能不能变成雨来之无趣，真的比较烦，节奏都混乱，每个都显得有些悲观，像个轮子转，盲目的狂欢，专属快乐的我的世界，我来主宰，还能改变一切，动摇世界，快把心打开。 本周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就先揭晓到这里了，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支持的乐队和歌曲本周都上榜了吗？赶快行动起来，把你听到的好音乐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接下来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为您揭晓本期榜单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排名情况，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就做我想的音乐，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Fresh Radio。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想的音乐，就做你。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啊，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展现不同自我，创造个性音乐。这里是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37期节目。大家好，我是张亮。 嗨，大家好，我是小奥。在揭晓这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榜单之前呢，我们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期为小伙伴们准备的互动礼品。那本期的互动礼品是来自 PPTV 视频网站一个月的会员资格电子券，只要大家关注我们然后留言，就会有机会获得这张电子券了。 好的，那下面呢就进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5。 许航倩《十大劝》上升一位。 一劝你逃脱 上升三位。 星星走了，你去哪儿了？秋千孤单的荡着，只有冷风，只有冷风，想念窒息了。你走之后，下了好几天的雨，甚至听不清自己哭泣。天又亮了，雨还没停，回忆搁浅了。哦，你我希望你没有伞，并不该向你淋湿，而是我想你在的日子，只好让雨来告诉你。只有冷风，只有冷风。 想念窒息了。你走之后下了好几天的雨，甚至听不清自己哭泣。天又亮了，雨还没停，回忆搁浅了。哦，你，我希望你没有散，并不该想你淋湿。那是我想你在的日子， Top 3。 郑恩哲小丑上升两位。 我是一个小丑，没什么大气魄，如果要哭只能靠腰走，右手拿大气筒，左手拿大气球，不爽就把气球打破。可能我只是个小丑，没人在意，常常有人举报我坏，却所有的人都看着我，不经意间全都是起来。也许你也是个小丑，在别人的世界里面搞搞怪，我不管嘲笑，反正我的名字叫小丑。点点红，帽子上长长弓，衣服有时也总那么 low。 右手拿大气筒，左手拿大气球，不爽就把气球打破。可能我只是个小丑，没人太意，常常有人举报我坏，却所有的人都看着我，不经意间全都笑起来。也许你也是个小丑，在别人的世界里面搞搞怪，我不管嘲笑，反正我的名字叫小丑。不良的称号，我不会害怕，只有这样才能笑。其实你们都是小丑，偶尔讨别人欢心讨自己好，就算有嘲笑也好过想象的哀悼。我不管嘲笑这世界需要笑。 石红运牵手旅行上升一位。 让寒风吹裂我干涩的嘴唇，让霜雪吹打着我们的眉骨，让沙粒滚烫着我们的脚踝，让温暖送别这喜悦的刺伤，让少年的汗水 水在胸膛发亮，照亮前进的方向，让我迷茫的心灵更加坚强，带我去更远的地方。我们终将会牵手旅行，桑托里尼，法国巴黎，即使偶尔迷不云，也总会云淡风轻，看潮落潮起，看天晴天阴，迎面袭来的风让我清醒，想念你的眼睛和未拆开的心。 上升一位， 我的家里有辆旧的二八车，80年代的人都应该还记得，车子保养得很好，一点都没修，我父亲他什么都舍不得用，家里用的还是老家具， 这周上升到第五名的歌曲十大券呢，是来自人称下沙小陈粒的原创歌手许航倩。和大多数钟情流行乐的歌手不同，许航倩本身呢中意的风格就是偏戏曲类的。 哎，证明他可能小时候学过一点。其实现在这些什么不管什么剧总称你知道什么吗？ 嗯， 中国风。 哦，中国风。对，这个是非常好的总结。那刚才说许航倩的嗓音有些像陈粒啊，其实呢他最爱的歌手也就是陈粒。 那我觉得许航倩的声音是应该有一点点这种厚重，有一点点小沙哑， 是的， 然后有一点点小魅力的那种。 对，那说回到这首歌曲呢，许航倩的十大劝颇有一些佛教歌曲的意味，对不对？虽然是这种风格，但是旋律又朗朗上口，里面用了一些梵语，那旋律又很洗脑。 哎，那迫不及待很想听一听十大劝到底劝些什么，一起来听吧。 你的人间吗， 以上就是本期上榜的歌曲了，大家有没有听到自己喜欢的那首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更多的人。 好，那下面呢，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了。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优秀的作品呢？我们马上来揭晓答案。 OK， 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推荐歌曲《风吹叶》是由程金金、伍迪演唱，曹敬鹏作词的歌曲。那其实呢大家听到曹敬鹏感觉有点熟悉哈， 对， 因为呢就像我们的录音老师曹鹏一样，就差了一个字。 哎，你知道吗，其实那一个字也不差。 OK 吗？ 以前就叫曹鹏。 哎，所以就是在隐藏在我们录音间里的一位高手。 不会就是你吧，曹鹏老师？他摇头。 摇头就是同意。 同意。 其实呢他的作品像课堂笔记啊、匪夷弄尘都之前在我们榜上停留了很长时间，并取得了很好的排名成绩。 哎，对，其实大家应该想起来了，像匪夷弄尘嘛已经听了很久了。那我们都知道哈，曹敬鹏呢一直是一个很有音乐理想的男孩。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他大三的时候就出过个人原创专辑。 我的厉害了。 那他也希望自己在担任音乐社长的同时呢还能和小伙伴们一起做点什么，就是这个希望自己的能力能够散播出去。 没错没错。那其实让人开心的是啊，曹敬鹏实现了这个梦想。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来自程金金以及伍迪的新歌《风吹叶》，就是这张专辑中的一首作品。好，我们先听为快。 选择默默在原地凝望夜留下的弧线，借打破也飞向另一边， 想追却不能追，在里面只有树能体会， 选择默默在原地凝望夜留下的弧线，心无力挽回，不管风吹雨。 来的第二首新歌呢，是来自赵聪涵的一首《石头城里》，确切的来说呢，也是来自沙棘草乐队。 没错，那沙棘草乐队呢，成立于2014年，他们主要以原创民谣和少数民族民歌的改编为主哈，带有西域游牧民族以及世界风的音乐元素。 那我想考考你，你知道沙棘是什么吗？ 沙棘是一种水果吧？是一种这个好像沙棘汁之类的，好像很多饭店里都有卖。 你只喝过对不对？ 对， 我告诉你啊，它其实是一个就是特别特别小，有点像黄豆一样大的小果子 啊，就那么小吗？ 对，然后呢它会一串一串的长在一起，吃起来有点点酸酸甜甜的，而且这个沙棘啊它只长在这种干旱缺水的土壤上。 哎，说回乐队呢，赵聪涵就是沙棘草乐队的主唱，擅长冬不拉吉他和口弦琴。他们的第一张原创独立音乐专辑《石头城里》在去年六月呢制作完成了。 嗯，而且呢在歌曲首发之后，去年的6月21号的夏至日还举办了沙棘草乐队的民谣弹唱会，非常的厉害。 好，那么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非常好听的专辑同名曲《石头城里》。 爱情还是要继续吗？我们在山里生起火，有我的那些酒 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为大家推荐这两首新歌。在节目结束之前，依旧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还有如何为你喜欢的歌曲进行投票。 非常欢迎大家在 YouTing Radio、喜马拉雅、荔枝 FM 等手机客户端同步下载收听我们的系列节目。大家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和新浪微博输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添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收听往期节目了。点赞的同时记得多多参与我们的互动留言，赢取更多的乐迷专属福利。 接下来别忘了，你可以把自己优秀的作品邮件捆绑发送至原创榜全拼 at 北大 music.com。 好了，那本期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和支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系列节目。我是张亮， 我是小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照耀下